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诸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作为被科学家列为世界上难解的三大自然之谜之一的死丘事件，大约发生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某一天，位于印度和中央岛屿的一座远古城市的居民几乎在同一时刻全部死亡，古城也随之突然毁灭。直到1922年，印度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了这座古城的废墟，因为城中是遍布骷髅，所以称之为死丘。然而远在3600多年以前，何以有文化如此发达的古城？而古城为什么又会突然灭绝？其真凶又是谁？一系列的问题使科学家一直困惑了70年，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这座远古城市的名字叫做摩亨佐达罗，它是印度河流域最大的文明古城，位于今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县境内。在当地的方言中，摩亨佐达罗的意思是死亡之丘。这座城市的遗址于1922年被印度考古学家拉杰班纳吉等人首次发现，根据碳14来测定，它存在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虽然它的历史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影响范围更大。在距离摩亨佐达罗城几百英里以外的北方，人们也发现了布局相同的城市和规格一致的造房用砖。从遗址发掘来看，摩亨佐达罗曾经非常繁荣，占地8平方公里，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上城居住着宗教祭司和城市首领，四周有城墙和壕沟，城墙上筑有许多瞭望楼，上城内建有高塔、带走廊的庭院、有柱子的厅，以及举世闻名的摩亨佐达罗大浴池。与上城相比，下城设置比较简陋，房檐低矮，布局也不甚规整，可能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居住之地。 这座城市具有相当明确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它布局合理、科学，而且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的某些特征。整座城市呈现出长方形，上下两层的街区均由纵横街道隔成棋盘格状，其中也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宽阔大道。居民的住宅则多为两层楼房，临街的一面不开窗户，以避免灰尘和噪音。几乎每一户都有浴室、便所以及与之相连的地下排水系统。此外，住宅大多于中心地方设置庭院，四周设居室，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这座城市清洁而美丽，居民的生活安详而舒适，城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考古学家从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像以及各种印章、铜板等，还发现了2000多件有文字的遗物，包括500多个符号。在古城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人体的骨架，从这些骨架摆放的姿势来看，有人正在沿街散步，有人正在家中休息，显然这场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全城4至5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横祸。一座繁华发达的城市顷刻之间变成一片废墟。然而，对于死丘毁灭的原因，科学家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种种推测。有些学者从地质学和生态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死丘事件可能是由于远古印度河床的改道、河水的泛滥、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水灾。特大的洪水把位于河中央岛上的古城彻底摧毁，城内的居民同时被洪水淹死。然而，有些学者并不赞同上述说法，他们认为，如果真的是因为特大洪水的袭击，城内居民的尸体一定会随着洪水漂流远去，城内绝不会保存下如此大量的骷髅。考古学家在古城废墟里也没有发现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任何证据。还有一些学者猜测，可能是由于远古时期发生过一次急性的传染性疾病而造成全城居民的死亡。然而这个说法无疑也有漏洞，因为无论怎样严重的传染病，也不可能使全城的人几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全部死亡。从废墟骷髅的分布情况来看，当时有些人似乎正在街上散步或在房屋当中干活，并非患有疾病。古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经过仔细的研究，也否定了因疾病传播而导致死亡的说法。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外族人的大规模进攻、大批屠杀城内居民的说法。但是入侵者又是谁呢？有人曾经提出可能是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然而事实上雅利安人入侵的年代比这座古城毁灭的年代要晚得多，相隔几个世纪，因此入侵说也因为缺少证据而不能作为定论。 远在3600年前的一次记载，是什么力量让当时文明的古城瞬间死亡？种种线索居然让人们都联想到当今的核武器。传说中的天火和奇怪的夕阳又暗示了什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三大自然之谜——死亡之丘。 在对死丘事件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即在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留下的痕迹，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被夷为平地， 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只有最边远的建筑物得以幸存。科学工作者还在废墟的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块，这是粘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实，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至1500摄氏度，这样的温度只有在冶炼厂的熔炉里或者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火源地才能够达到。然而这座岛上从未有过森林，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印度历史上曾经流传过远古时期发生过一次奇特大爆炸的传说。对此次爆炸事件，印度史书上曾有过这样的描写：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当中的白昼等等。大爆炸如果要散发耀眼的光芒，达到这样的温度和破坏力，不禁让人们想起了核弹。但是历史常识又告诉我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人类才发明和使用了第一颗原子弹，远在距今3600多年前是绝不可能有原子弹的。也有人认为，在宇宙射线和电场的作用下，大气层中会形成一种化学性能非常活泼的微粒，这些微粒在磁场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并且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球形物理化学构成物。形成这种构成物的大气条件，同时还能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积累多了便会发生猛烈的爆炸。随着爆炸开始，其他黑色闪电迅速引爆，从而形成类似核爆炸当中的链式反应。爆炸时的温度可高达瞬间1.5万度，足以将石头融化。这个数字恰好与摩亨佐达罗遗址中的发掘物相一致。据推测，摩亨佐达罗可能是先被有毒的空气所袭击，继之又被猛烈的爆炸彻底摧毁。而在古城的大爆炸中，至少有3000团半径达30厘米的黑色闪电和1000多个球状闪电参与，因而爆炸威力无比。根据印度历史记载和地质的研究，当时这个区域确实发生过大规模天气紊乱的现象。不过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汇聚这么多本来就极少出现的黑色闪电和球状闪电，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几乎为零。种种猜测和解释都没有办法揭开死丘事件的真实秘密，直到今天人们仍未找到一个圆满的解释。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土耳其的格尔里莫谷地状如月球，光秃秃的地面上矗立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石堡。不可思议的是，石堡的地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远古城市，地道林立，气孔随处可见，堪称地下迷宫。这座地下城市究竟是谁建造的，又是如何建造的，它究竟有着什么用途呢？卡巴杜西亚是一个火山岩高原的总称，面积4000平方公里，在距离土耳其首都300公里处。1963年， 卡巴杜西亚高原上的德林库尤村爆出了一条大新闻。一个名叫德米尔的农民掘地时，在自家的院子底下发现了一个洞口。在村民的协助下，他架着梯子进入井口室的入口，穿过了八层过道，见到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地下城镇。纵横交错的隧道两旁，像遗冢一样排列着无数的住宅、厨房，有礼拜堂、作坊、水井、食物贮藏室，还有专做墓地的洞室。52个通风管道通向地面的隐蔽处，几条供逃生用的地道造得尤其巧妙。据估算，这样规模的地下城可供20000人安身。在纯粹手工劳动的情况下，从坚硬的熔岩层中掏出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吗？单从地下清运出如此多的石渣，就要克服多少困难？人们只能这样设想，或者是建设者的坚韧精神战胜了大自然，用几代人的功夫将其挖成，或者是地下存在着火山熔岩的隧洞，再加人工斩拓改造而成。这个世外桃源，土耳其地下迷宫，是历史上哪一代人所见？他们为什么住在地下？是为了躲避天灾，还是外敌的入侵？这些尘封于地下的废城埋藏了怎样的文明呢？早在公元前8世纪和9世纪的时候，卡巴杜西亚已经发现过成千座岩洞教堂和地下教堂，它们开凿在小岩山内或者是悬崖上，有的还相当的华丽堂皇。在格雷梅谷，几乎每座小尖岩都被挖空了，每一座岩山就是一座教堂。踏上损缺的石阶，可以爬进礼拜大厅。岩石被巧妙地琢成拱门、圆柱、拱顶，每一寸壁面和柱体都装饰着线纹和图案，壁画栩栩如生，再现着圣经故事或东方宗教民间传说的大杂烩。在南部幽静的伊拉拉谷地，河流两岸的岩壁高达150米，壁面密布着神龛、小教堂、修道室，里面供奉着色彩鲜明的圣像，全部就壁而造成，与我国的敦煌大足的佛像洞窟构造相似。这条庄严的基督教神道首尾相连，长达10公里。对于卡巴杜西亚人狂热的宗教献身精神，对于他们的穴居和消失，史书当中全无记载。考古学家费尽心机，迄今未能得出明确的答案。最早发现神道和地下教堂的是法兰西国王路易14的一位密使，是为17世纪末，他回到欧洲宣布了这个重大发现，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神话，每个人都说他是一个疯子，世上哪有如此美妙的地方。但是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发现的人多了，卡巴杜西亚才渐渐出名，慕名朝圣者不绝于途。卡巴杜西亚发现的整个地下城是一种立体建筑，分成了许多层，仅最上层的面积就有4平方公里，上面的5层空间加起来可以容纳10000人之多。今天的人们猜测，当时可能会有30万人逃到地下躲藏了起来。地下城市有52口通气井和1.5万条小型地道，最深的通风井深达85米。地下城市的最下层建有蓄水池，用以储藏水源。整个地下城市的规划相当完整，使居民的地下生活有足够的设施保障。 土耳其地下发现神秘的人类城市，它的规模不仅庞大，而且设施齐全。 是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城市？这个城市的主人是谁？迷幻时空正在和您一同探索土耳其地下城市之谜。 不可思议的地下城市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是谁是缔造者呢？他们是什么时间建立起来的呢？用途又是什么呢？对此，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和推测，当然，也有人举出了具体的史实加以考证。史实之一，是在基督教诞生早期，这一新生宗教的教徒为寻求避难而最终选中了这里。其所以选择卡巴杜西亚，就因为它的荒凉和绝无人迹，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村民们最初是开石砌房，后来发现开始还不如直接凿房于岩内，由地面岩山逐渐地延伸于地下，于是发展成为了地下城。公元610至1204年，从罗马帝国东部分出了拜占庭帝国，这是一个以土耳其为基地，说着希腊语，奉行基督教的独特国家。卡巴杜西亚人从此成为了化内之民，皈依了基督教。其实阿拉伯人也在扩大他们的伊斯兰教势力，与拜占庭打得你死我活，双方每攻占对方一地，则毁其宗教寺庙，强迫占领区人民改信其教。卡巴杜西亚一向是安全的，外地虔诚的基督徒和教士纷纷来避难，于是在这里学者渐多，信徒日众，俨然就成为了一个圣地。这些人要修造、讲学、居住，自然要开凿更多的教堂、修道院和地下村镇。终于在历史上的某一天，拜占庭帝国覆灭了，穆斯林完全统治了土耳其。面临杀身之祸的卡巴杜西亚人撤走，四散逃亡，或者到容许基督教存在的西方去，或者改奉伊斯兰教杂居到阿拉伯村庄。这段时间的末线应当在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一带的地基是由凝灰岩构成，因为附近就矗立着火山，只要有黑曜岩，即一种火石，地基就会很容易被凿空。就这样，当时的人也许花费了不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地基才被挖空的。地下城市大多是超过了13层的立体建筑，在最低的一层，人们甚至发现了闪米特时代的器物。很多人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是为了躲避天灾，还是躲避外敌呢？一般来说，躲避外敌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而外敌又是谁呢？首先，假设地面上的敌人拥有着军队，在地面上，他们一定能够看到耕种过的土地和空空如也的房屋。而地下城市里建有厨房，烟火也将会通过通气井冒出地面，而敌人也会很容易发现地下人员，把待在地下的老鼠洞般的城市里的人们饿死，或者封死通气口，憋死他们，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人们恐惧的恐怕不仅仅是地面上的敌人，他们在地下岩石中开凿避难所，是因为他们害怕能飞行的敌人。这个猜测是否有道理呢？当然有。闪米特人在他们的圣书《科布拉纳克斯特》当中描述过，所罗门大帝怎样利用一辆飞行器把这个地区搞得鸡犬不宁。不仅他本人，就是他的儿子，所有恭顺他的人也都坐过飞行器，所以每当警报的呼喊他们来了响起的时候，人们就会照例逃进地下城市。

这你嘴里什么乱七八糟？ 他拿那话筒，吆喝快了就听不出来。 是您说这种？ 不是这种， 哪种卖布头的？ 这种卖布头的 啊， 是生意。 错了，生意他骗人， 他们就骗人。 怎么骗人呢？ 买来是整匹的，进货 是 整匹的布， 是 卖呢 啊， 撕一块一块的。 哦，都给扯开了卖， 这多长一丈五六，买家了去不耽误您的材料， 是 大褂能做一件， 对， 裤褂能做一身， 您看看， 哎，钥匙热闹 哦， 有枪 是 有调，有折有板， 是 跟唱一样， 怎么样？ 哎， 这回您吆喝一下，我去那小徒弟， 对， 吃饱了喝足没事怎么办呢？在旁边给您帮个腔， 哎， 站在那布的犄角， 他是三个人吆喝， 哎，是， 这布头啊，俩人一边一个揽着， 对， 当不见这掌柜的吆喝，先被布拿过来摔一下， 是 交代交代， 卖拍。 表示没有僵性， 表示他好。 摔完以后，喷一口水， 是 喷一下，这个布 啊， 你买家里穿去， 是 穿多少年，怎么洗怎么愁，它不掉色， 头蓝 漂白， 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对，那先要这个白的试试， 白色的， 哎， 怎么哎一声啊？ 跟唱一样，有腔有调，就是叫板， 就为拢人的耳音。 对， 行了，哎，要换着买， 哎了板， 要换着买了，我就不得钱儿担。 对， 不要那一装 啊， 再买这一装， 是 装装件件，大不相同，那不一样而大。 是哦，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这个色儿， 哦，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个窟窿眼儿， 嘿， 这是什么色儿？ 它是 的是本色白， 怎么白？ 是， 怎么白 啊？ 为什么这么白？ 是啊， 它怎么这么白呢？ 那我哪知道啊？这得你要换， 怎么白 啊？ 妻子头上雪， 是 不让耳上霜。亚塞头号的羊白免了白了， 对， 也是没他白， 是 气死赵子龙， 嘿， 不让小洛成， 哦， 谁见过雪白袍压的小马超， 是 没有他了白了， 对， 无敌这种白啊， 怎么样， 单地这种布， 是 买了家里去，封被单那个做杯子，你做门帘做裤管去白了， 呵， 金西有金晒， 对， 金铺有金盖，金拉有金拽 啊， 金灯有金踹， 我这人怎么了？ 这人背后有臭虫。 你踹他干啥呢？ 表示结实， 表示好。 十年呢，八年就该不回来呗了。 是， 刮风也不透，下雨也不漏啊。多么快的剪子，搅不动了呗。 这什么布啊？ 这是钢板， 钢板呐、啊， 搅不动有主意。 怎么办呢？ 他拿那个扎刀扎，电锯锯，铆钉铆，电焊焊，俩礼拜以后，做得了穿出来了。 嘿，这是西服 锅炉， 锅炉，这就是吹嘘夸张。 这块没面去换一块青色的， 青， 哎，青的不要用青的， 那他要换 黑的， 黑色的， 怎么这么黑？ 是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啊，八大祥过去的老字号八大祥 啊， 在什么地方？ 是， 这块布多少钱？先要的价大 哦。 最后自动的往下削价 哦，慢慢落价。 哎，你慢慢喊一点。 我喊什么？ 小本儿。看粒儿。 哦， 别让了。别赔了。 哦，小本儿看粒儿，别让了，别赔了。 对， 是你一吆喝，我就喊这个。 对， 行嘞。 哎，那个十块白， 小本儿。 这个十块黑呀、 啊，看粒儿。 咱怎么黑、啊？ 别让了，别赔喽，小本儿。看 坏了 啊！怎么 上满了仙了、 哎？这怎么说话呢？ 你听明白？ 哎，我明白。多的你落价时候，我再喊这几句。 对， 这就为给你喘这口气。 好， 滔滔不断好几百句， 就是他了。 听你的。 哎，那块十块白，这个十块黑， 黑 怎么这么黑？为什么这么黑呀？ 是 真正烟熏灶，烟没缠没灰呀。屎壳郎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包公扎麻花，黑的村儿大。 嘿， 怎么这么黑 啊？ 气死蒙张飞， 对， 不让黑的亏。亚塞唐朝的黑。 经得不深了， 是喽， 也是煤的黑呀、啊。 嗯， 东山送过炭， 哦， 西山挖过煤呀、啊。 对， 这卖过两天煤了，这不开过两天煤了，上次送过两天煤了，这不耽过两天。 嗯， 煤铺子二人鬼子搬了。 对， 也是煤的黑呀、 啊。是， 铺子这黑 怎么样？ 咱地这种布， 对， 要得买不错 啊。 甭问远处说， 是 要问远处说， 嗯， 还得坐火车。 嚯， 嗯。够半电车道、 哦、对， 买上一张票， 对， 叮铃铃当啷啷就到了班了， 哪儿？ 到在北门， 是 下了木电车， 哦， 一直往北走， 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就故意街呀， 对， 一进西口， 嗯， 瑞林头一家， 那是 那就敦庆荣， 不错， 在里边走什么瑞林乡啊、瑞武乡啊、广石乡啊、广义乡啊， 陈 记那宝鸡，还有那一家的千香一了半了， 是喽， 那就归在那儿， 哦， 点着眼儿右， 对， 点着眼儿的挑 啊， 这边是青玉商标，银丹的石林布尔丹， 对。 要么这绒布 怎么样？ 挺少的价，把这五毛六了搬了、 哦， 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不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了，怎么加密了？好 的， 好，你是卖东归 是啊， 消费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吃食呢，着急要了搬了， 是， 常一道的好， 说什么？ 面带罗里转， 对， 羊毛我叔叔带来羊身上耳搭，你就别忘了这脸搭，即可那可搭的旗帜点了搬了， 是哦， 那先生说 说什么？ 到底那个摊儿， 对呀、啊， 你为五毛六 啊！ 现在他三次了，布了，感觉怎么没了白了？ 怎么 了？俺们回的事儿 啊，说一个样的布， 是 说一个样的价， 嗯， 说一个样的色儿、 哦。 那谁也不要小门脸那小布摊儿，大到边的小道沿儿，小布头沿儿那双， 金 布头儿那碎布块儿白了。 是 哦，那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啊， 加完了胶布，挑一挑尺寸的，听听价儿白了。 对， 单尺的量啊，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那自己胶了白了。 是。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丈， 嘿， 三套一丈五， 是， 足够一丈六， 对， 就得一丈四， 听听， 买了一块布， 怎么样？ 拿到家里去 啊， 不管做一身， 嘿， 大哥做一件， 是， 剩下他零碎了骨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嗯， 坐在屋里头补补袜子搬了，他卖五毛六， 哦， 我卖一毛八， 是，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四尺打四毛， 是， 四不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啊， 大样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八了， 对， 二分零二的不如算了他。 行 了，大洋，你就给两块五的， 两块五， 不两块五， 怎么样？ 心里别打鼓。 对， 买不算买， 是， 要是不算要， 嗯， 两千左包还个还在了， 是， 这不两块五啊？ 怎么样？ 老好成神， 是， 看看这扔布， 哦， 千万的别了，我们当做高油摊儿、 啊、 卖的那扔外洋货的， 是， 到了高油摊儿， 哦， 买了外洋货， 嗯， 拿到家里去， 是， 你又一下水， 哦， 搁在河上搭， 是， 又被大风刮 啊， 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飞毛腿子追不上。 两 回事儿 啊， 刮跑了，这不两块五， 是 让他一毛钱， 是 应该两块四， 对， 这不两块四， 嗯， 这位先生说， 嗯， 卖布头的， 哎， 包上卷上捆上系上，算没有了， 行了， 没有卖的还不卖的， 怎么 呢？两毛钱的车钱贵是给了吧了， 对， 两毛钱的好差爷算在后了他了， 行，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两块钱， 这不两块整， 是 到家让到家， 对， 往一推他， 哦， 少给一个字儿，少给一个零，少给一个半字的布。不能卖了他了， 是哦， 两块钱 怎么样？ 快了快了吧，糟了糟了吧了 啊！ 两块来打样子打破了他， 哇、哦！ 你给一块九， 对， 再给一块八， 哦，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了， 瞧吧， 哎呀，不要给一块四的，就一块四，让去一毛钱， 多少钱？ 你给一块三， 赔了， 再去一毛， 多少钱？ 你给一块二， 哇！ 再是一毛钱，你给一块一， 是，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不还不要？ 哦，五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白拿去。 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说于宝林的故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于宝林向一位职工请教说什么相声好，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使大伙儿没听过的相声。这一句话点醒了于宝林，他想如果演吉平三刘宝瑞他们常演的那些相声段子，

大音精华。